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14集，明贤的挣扎。唐静虽然知道这个院子里有真有假，阵法之外眼见未必为实，但他也许猜不到明贤就站在阵法之外离他不远的地方。看着两人破阵，明贤一动没动。旁边的北池慧冷冷道： 按照主人的吩咐，现在是杀了他们的最好时机。 我自有分寸。 北池慧倏地起身想要走向阵内，明贤却早一步料到他的举动，伸手拦下。两人转眼过了数招，北池慧语气阴森： 你想背叛主人？ 明贤揪住北池慧的衣领用力拉近，两个人鼻尖对着鼻尖，少女瓷娃娃似的脸上默然一片，没有半点波澜起伏，已然失去一个人最基本的感情波动。 你杀了你的师父， 为了主人的大业而死，他死得其所。 明显的笑声里有讥讽，有为藤川的不值，更有对自己的嘲弄。北池慧一朝醒来已经不是以前的北池慧了，他被魔气附体，成为阴雨秋燕的杀人工具。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出一手养大他的师父藤川的心吃掉，补充能量，执行阴雨的命令，过来解决唐静和余不悔。比起他的彻底异化，明贤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失败品，或者说是半成品。当生命重来一回，带给他的并不是死而复生的惊喜，而是痛苦与折磨。 我真羡慕你。 阴雨用金银平纹琴的赝品材料来修复真琴，然后将自己原先扣在手中的一部分神魂对明贤进行恢复，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注入魔气，又以现成的丁兰魂魄来弥补金银平纹琴复活可能出现的缺陷。但复活之后的明贤仍旧没能如阴雨所愿，成为像北池慧这样言听计从的杀人武器。他在善恶两面之间游走，神智时常出现混乱，正如现在两个声音在明贤心底不断拉锯，一时强迫他布阵诱杀唐静，一时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想为唐静留一条生路。他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明贤，又或者只是继承了明贤部分的感情与记忆，其实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。明贤的手已经放在北池慧的脖梗上，却迟滞了片刻，很快让北池慧得以挣脱，狠狠地推开他。 阴雨明贤，别忘了你的任务，如果你不听话，主人会杀了你。 我倒希望他真能杀了我，就怕他又把我当成试验品。 明贤一笑，拦住他想要入阵的步伐。 明贤，我的孩子，你又不听话了吗？ 阴雨幽咽的声音在明贤的脑中无端的响起，令他身躯微微一震，眼神顿时被黑色魔气占满，表情也随之一变，变得与北池慧一样冷漠无情。魔气再度占了上风，明贤嘴唇张合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连他自己也忘记了上一刻想说的话。 入阵，杀了他们。 明贤看着北池慧的背影，似要抬步往前，但无形之中又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。他本来不该是这样的，脑海深处似有一股意识在隐隐反抗。 但我原本又是怎样的？ 明贤眼前闪过许多画面，他甚至分不清那是不是原来自己所经历过的，还是因为阴雨强行灌输进来的，又或者是属于丁兰的记忆。明贤面容扭曲，脸上分成半面善半面恶，一半如佛悲悯痛苦，一半却扯出恶毒狠厉的诡异笑容。 杀了他们。 阴雨鸠燕带着怒意，声音更大，如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拽住他的神经，用力拉扯。明贤不由自主地往前，手慢慢抬起，丝弦蓦地向阵中的唐镜射出。吴炳天在骷髅血海中艰难前行，他握剑的手仍在，但另一只手竟已被蚕食大半，余下空荡荡的袖管和半壁的斑斑血迹。那些魔气凝聚而成的恶鬼环伺在他周围，饥渴地朝他伸出手来，想要啃噬他的血肉。要不是吴炳天有罡气护体，他现在早就尸骨无存了。饶是如此，吴炳天也越来越疲惫，脚步越来越迟缓。他毕竟只有一个人，之前剑气涤荡，伏剑进出，把血海彻底清空，但他没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出破开结界的办法，所以那些魔气又重新凝聚起来，将他团团围住，一点点耗尽吴炳天的体力，甚至趁他心神松懈的时候侵蚀掉他的臂膀。吴炳天心下一狠，咬破舌尖，将血喷在剑身上。血虽是舌尖血，但舌通心却相当于心头血，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动用。红光一闪而逝，吴炳天高举长剑跃身而起，口念九字真言，红光划破空气，从上往下狠狠地劈向前方。剑气凛冽而出，须臾暴涨，从一点到一道，再扩散成片，将整片无边无际的血海都覆盖住。光芒之下，众鬼哀嚎，群魔悲鸣，所有魔气邪灵轰然四散，化为齑粉。但没等吴炳天喘过一口气，漫无边际的黑暗里又有魔气慢慢滋生，从角落处飘来，渐渐成形，如缓慢行走的男人，匍匐前进的女人，他们因受世间苦不得解脱，生生世世被困于此，因欲望而心魔澎湃，溺于名利、钱财、情爱，求而不得，得而不足，最后只留下一团毫无意识的魔气，被阴雨所炼，以凌虐侵蚀为乐，无穷无尽，无休无止。吴炳天被烦得不行，他也想学佛门的金刚怒目，直接降服四方妖魔，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刚才那一剑斩下去耗尽了他所有的气力，短时间内根本凝聚不起任何真气。他本来也想放手一搏，试试这一剑下去能不能把这些邪魔彻底消灭，结果自然是他赌输了。阴雨鸠燕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把结界弄成了一个浑圆无边的死结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突破口。魔物在他耳边絮絮叨叨，各种声音萦绕不绝，他们试图乘隙而入，找到他内心的任何缺憾与欲望，将其放大，蛊惑他也堕入魔道。 靠，我会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吗？就是想当官，虽然一辈子在官位上，可那能叫欲望吗？那叫理想。 声音烦不胜烦，吴炳天又是一剑横扫过去，这次的威力却没有那么大了。红光之下，那些邪魔恶灵仅仅是被荡开后退数步，很快又围了上来，迫不及待地想要享用这难得一遇的躯壳。 还没当上正局长就要殒命于此了。 吴炳天有些不甘心，他累得已见主地，剑光已经拦不住前仆后继的魔物们，他就像一个发光喷香的食物，让那些魔物哪怕飞蛾扑火也要将它吞食殆尽。又是一剑荡出去，剑光这次小了许多，魔物们不再畏惧，前面的刚刚被剑气消灭，后面的就呼啸着扑上来，黑色笼罩头顶。吴炳天无力地抬起手中长剑，他胸口起伏不定，身体疲乏无力，心脏却跳得很快，脑子里混沌一团， 他闭上眼，任凭满心不甘流窜。 这次算是栽了，老子变成鬼也要把你阴鱼给大卸八块。 好了，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